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25集。新朋友门。运动会第二天下午，尤可可跑来三班场地找丁宪，丁宪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主席台边上，双腿屈起，作业本垫在膝盖上，写一会儿要发的运动会通讯稿。尤可可在他身旁坐下，大方地打了声招呼。 嗨。 嗨。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那天跟你一起的女生呢？ 啊，在那边打牌。 尤可可顺势望过去，孔沙迪正搭着宋子琪的肩，坐在一堆男生中间，吆五喝六地跟人打牌。孔沙迪跟周思月对家，互相嫌弃，结果连输了好几把。宋子琪在一边乐得不行，一边还怂恿着孔沙迪。 思月干得好。 走开，你烦不烦？周思月，你认真点打行不行啊？ 周思月莫名吃了一枪，倒也没生气，老神在在地看着他。 讲道理，我要是认真打，就没他们什么事儿。 这宋子琪是知道的。 思月打牌很少会输，他会记牌，出到最后啊，四个人手里剩什么牌，他一清二楚。 这时，主席台上刚好响起了广播：“ 请参加100米决赛的同学到检录处检录。” 话音刚落，班长在主席台下冲三班的同学招手：“ 哎，让周思月和刘晓峰赶紧下来！” 行了行了，百米决赛开始了，咱先陪思月去比赛。 我不去。 行了，哪凉快哪待着。刘晓峰，走。 哦，好。 周思月和刘晓峰两人朝丁宪和尤可可坐着的台阶过来。尤可可忽然收了收腿，又把头发捋到耳后，整个后背都莫名紧张起来，气氛感染强烈，连丁宪都莫名紧张起来了。太阳晒得莫名刺眼，丁宪觉得隐约能看见少年腿上一些汗毛，恍惚间闻到了荷尔蒙的气息。 你等一下。 两人快到台阶口的时候，听见刘晓峰喊了句： 怎么？ 我去看看我的通讯稿写好了没有。 通讯稿？ 刘晓峰有点不自然地挠了下后脑勺。 对啊，你同桌说给我写个通讯稿，我就提醒他一下，别给我忘了。你在这等我一下啊。 快点。 哦。 丁宪看到刘晓峰走过来的时候，周思月站在围栏边上，把脑袋别过去看向跑道上，留了个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后脑勺。 通讯稿写好了吗？丁宪，我要去比赛了。 啊，马上，还有一句话，我等会儿去交。 好嘞，谢谢你啊。 刘晓峰说完要转身，随后又不确定地问了遍： 真的是写给我的？ 嗯，对啊，本来就是老班的任务啊。 刘晓峰乐滋滋地走了。丁宪莫名其妙拿起一旁的矿泉水喝了两口。尤可可洞若观火，看着少年精神的背影，又看着丁宪，啧啧两声： 这个男生喜欢你哦。 啊！ 半口水从丁宪嘴里喷了出来。 这位少女，你脑子里能装点别的东西吗？ 一看你就没谈过恋爱。 你不要胡说了，我要写稿子了。 真纯啊你。 尤可可身上没有那些咄咄逼人的气质，相反，这个姑娘很好相处，也不奇怪男生们都喜欢她。丁宪在感情上并不排斥尤可可，尤可可在某些方面上跟孔沙迪有些相像，但她比孔沙迪活得更潇洒。正因为是这样的尤可可，丁宪更加坐立难安。 请参加100米决赛的男同学赶紧到检录处检录，通讯稿还没有上交的赶紧交到主席台。请参加100米决赛的男同学赶紧到检录处检录，通讯稿还没有上交的赶紧交到主席台。 丁宪如梦惊醒，对尤可可说了句： 你等我下，我去交完稿子回来跟你说。 啊， 操场上，周思月跟刘晓峰并肩走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晓峰在班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，平时也没什么机会跟周思月这样的数学大神在一起聊天，对他还挺敬畏的。 我听说你们竞赛班数学都学到高二下了。 嗯。 哇，怎么样，高二数学会不会特别难啊？我感觉这个学期的课我都有点负重不了。 你不是数学还行吗？ 刘晓峰一愣，大神什么时候关注到自己了？开学才没一个月，他居然知道自己数学还行。他忍不住用手挠了挠后脑勺，有些脸红。 但感觉跟你还是差一截。 周思月轻笑了声，不接茬。 你同桌数学好像也不错啊。 一般吧。 你看他好像作业本上好多难题都会做。 作业本？ 你可别乱想啊，我只是好几次在数学老师那里听老师说到他。 两个人很快走到检录处，男生组已经开始检录了。检录处有人拎着板子过来跟周思月聊了一会儿，等那人走了，周思月才一边做准备活动一边问刘晓峰： 老师说什么 啊？ 刘晓峰以为这茬周思月忘了，没成想还记着。 就说他数学成绩进步挺大的，这次摸底考试考得好像也不错。 丁宪回来的时候，尤可可果然还没走，正倚着栏杆往下看，百米比赛的起点已经有人在做准备活动了。丁宪走过去站到他身边： 你们班有人百米决赛吗？ 有啊，我们班有个体育特长生，田径校队的。 你不用回去加油吗？ 在这儿加油就行了。 好吧。 一场秋雨过后，秋老虎带着爱意回温。尤可可今天索性穿了件无袖，下面是啦啦队专用的小短裙，露出一双笔直的长腿。尤可可双手搭在栏杆上，侧头看丁宪： 啊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？ 下面要进行的是女子百米决赛，请在跑道上的同学尽快离开。 丁宪低头，勇气灌顶，握紧了拳头。 你不会私吞了我的情书吧？难道你也喜欢周思月？ 我…… 丁宪惊慌抬头，尤可可见状忙说： 哎呀，好吧，你别紧张，我开玩笑的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 我不小心把你的情书撕碎了，我又 怎么了？ 又帮你重新抄了一份。 也就是说，你看了我的情书？ 对不起。 我写的怎么样？ 丁宪诧异地朝他看过去。尤可可毫不在意： 哎，随便了，反正也不是我自己写的。 虽然你不在意，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撕碎的，也不是故意要看你的信笺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很愧疚。 愧疚啊？愧疚，那就再帮我一个忙吧。 什么？ 以后我中午来找你吃饭好不好？ 啊？找我吃饭？ 嗯，对啊，找你吃饭。 你们班的女生呢？ 我不喜欢她们。 好吧。 见丁宪点头，尤可可爽快地一笑，转回身倚在栏杆上，朝起跑线一指： 哎，男生组开始了。 三班决赛进了两个男生，确实让其他班的同学压力倍增。班长带着一帮同学已经在观众席上等候呐喊助威，女生更是蠢蠢欲动。听见声响，尤可可回头看了一眼，大约是瞧见两位女生的长相一般构不成威胁，又淡淡然转回头。随着砰的一声枪响，那边的八道人影如离弦之箭。丁宪听见耳边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： 周思月，加油，加油啊，周思月加油。 喂喂喂， 过你是十班的，你加错油了吧？ 尤可可丝毫不在意周围七七八八的目光，继续卖力地替他们喊着加油，一声比一声卖力，一声比一声入耳。 运动场上狂奔的健儿，你们不被鲜花围绕，是见惯了风雨的彩虹。三班的健儿们，你们是我们的骄傲。刘晓峰，加油！ 通讯稿是丁宪刚写好送过去的。 你写的？可以啊，比我那封情书好多了，下次交给你了。 比赛结束，十班校队的那个男生第一，周思月第二，刘晓峰第五。尤可可骂了句狗屎，气哄哄地去找他们班校队的那个人算账了。丁宪站在观众席上，看见杨纯子在终点递了瓶水给周思月，周思月接过没喝，往头上浇，金闪闪的水珠顺着脖梗滑进他宽大的球衣里。梦里，现实里，似乎都说明了一个道理， 你身边的人是谁，似乎都不会是我。 丁宪提前回教室收拾了东西，他得到刘江的允许，可以提前一天回家，踏上去上海的行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